够啊，咁就再买更加多啦。咁发觉咦，原来香港可以买到嘅器材都系好局限喺家用。而家用嘅器材相对无论系充煮嘅稳定度啦，出嚟嘅味道啦，或者系佢连续嗰个稳定性咧，都系唔够商业咖啡机系嚟得好嘅。咁就变咗喺呢个动力推使之下，就不停揾上网揾好多资料啊，或者系透过唔同嘅渠道、唔同嘅朋友介绍，又去揾唔同嘅意大利或者欧洲嘅商家去了解究竟啊有冇可能性将呢啲产品带嚟香港咧？咁就。就是这样做一下做一下就成立了现在这间公司。 嗯，其实我自己呢就本身就不是很喜欢喝咖啡的即对咖啡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即有一个很深刻印象呢，我接触咖啡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在英国那里读书考试啦。那就逢亲即当时又要去一下一些医学会议咁样啦。那去到医学会议呢，通常呢就有很多时间呢有些 breaks 的，即是中间有些休息时间。那一休息呢，其实啲记得一啲外國嘅醫生啦，啲學者咧，第一時間咧就要去沖杯咖啡飲噶啦，係啦，即係呢個好似係每一個會議裏邊嘅一個重點嚟嘅，係一定有咖啡，即係未必會有其他嘢，但係一定會有咖啡。咁嗰陣時都會飲嘅，但係即係唔識得欣賞咯，同埋。我唔知啊，我自己飲咖啡一飲咧就覺得有種酸味啊，同埋即係有時都唔知究竟。落奶好啊，定系唔落奶好，定系要落几多糖呢？其实系掌握唔到嘅。咁跟住咧，即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啦，咁咧有时即系接触咖啡咧，就系、是、通常系啲连锁，即系大型连锁店嘅咖啡啦。咁亦都唔系好识得，即系究竟乜嘢为之即系啱自己饮嘅咖啡。咁通常咧都即系饮完之后。未必會有個好深刻嘅印象咯，亦都自己唔會話好特別中意飲咯。咁直至咧最近依大半年啦，咁開始咧就係飲咗一啲叫精品咖啡啦。咁喺自己個辦公室嗰度咧，就都自己有一啲咁嘅儀器啦，咁樣咁咧就去學沖一啲精品咖啡咁樣咯。咁自從咁樣咧，就開始咧慢慢對咖啡有啲興趣。咁知道哦，原來即係其實整咖啡嘅過程咧，都係幾舒服嘅。即係當自己好大壓力嘅時候啦，咁都會喺辦公室嗰度啦，即係診所嗰度會沖杯咖啡。其實我有時唔係自己沖杯自己飲，我會沖埋俾啲病人飲。 係 即係有時有啲病人咧嚟到，咁我又知道即係問佢哋興趣啊，知道佢哋哦，原來佢哋都中意飲咖啡喎、啊。咁我就會因為我平時睇一個證都一個鐘噶嘛，咁其實一個鐘裏邊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其中一樣嘢就有時就會沖杯咖啡俾佢哋飲。咁有時一杯咖啡咧係即係一路飲咖啡一路傾咧，係會幾舒緩到嗰個心情嘅。咁當然我會揀一啲唔係失眠嗰啲病人，或者唔係好焦慮嘅病人先沖俾佢飲啦咁樣。不過我感覺咧就係啲精品咖啡好似咧就冇出面飲嘅咖啡咁濃嘅。咁、那個感覺係啦，即係飲落去其實都幾舒服嘅。咁我試過有啲情況咧，就係、是有啲病人真係好中意飲精品咖啡，咁飲完之後咧，佢會喺個袋裏邊啦，拎咗一包咖啡豆嚟送翻俾我嘅， 係、 即係一種分享，亦都分享翻佢哋平時飲嘅咖啡豆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即係我自己對咖啡嘅一啲印象咯。咁但係我而家即係自己沖咖啡之後咧，其實我都。唔係太想飲出面嘅咖啡，即係我覺得好似由自己親手去手磨啲咖啡，去到真係沖出嚟嗰個感覺啊，同埋嗰個味道咧，好似係好，即係個感覺好似係比出去飲嗰啲咖啡好飲咯，我自己覺得。 哦、其實你啱啱講樣嘢係幾有趣嘅，喺咖啡文化裏頭咧，我哋發覺咧。大家都好願意分享啊！譬如話，我今日發覺呢隻咖啡好好飲，我哋好不吝惜就會啊，大家譬如攞出嚟 share 啊，同唔同嘅愛好者 share。咁呢樣嘢係其中一樣令我幾沉迷咖啡呢樣嘢嘅一個因素，因為大家好多時候就會攞大家嘅嘢去同大家分享。譬如話，哦，我最近試咗呢個咖啡豆，呢個 processing 嘅方法唔錯喎，不如大家試下啦。咁就會久而久之聚集咗一班人，一班好好嘅朋友，咁就會成個氛圍都好好咯。 但一般人嚟，即系第一次饮咖啡，都会觉得啲咖啡有啲酸味咁啊！ 呢个系几有趣嘅经验，因为约定俗成，我哋大家都觉得，咦，咖啡应该系苦嘅、哦 嗯， 咖啡应该系好 strong， 一饮就哇，我醒晒嘅、哦。咁其实呢个系同一阵间有机会讲到嘅一波、二波、三波咖啡有关系嘅。咁因为我哋约定俗成，个脑就谂啦，咖啡一定系要够浓，我先提神噶嘛。咁但系其实而家所谓嘅精品咖啡咧，有啲似系饮茶嘅感觉嘅、 嗯。 其实我哋冲出嚟，我希望我 serve 俾你嘅咖啡豆系可以带到唔同层次嘅风味啦，有果香啊，或者有花香啊，有唔同嘅口感啊。譬如话你试到系好顺滑啊，或者有啲咖啡会比较系厚身啲啊，带有 nutty 感觉。呢啲系我希望带到俾你。而呢啲就系而家第三波咖啡所谓嘅 specialty coffee， 就追元素、嗯、即系。追元素根，譬如話我係依只豆係非洲嚟嘅，非洲邊個地方佢係邊年收採，甚至乎係佢係用咗後期用咗咩處理法，咁好清楚依啲處理法帶出啲咩味道，咁依啲都係我哋而家 specialty coffee 所追求嘅嘢。咁你啱啱講嘅話啊，好濃味嗰啲咖啡係咩一回事呢？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飲即溶咖啡，所用到嘅咖啡豆就係比較低檔次，叫 robusta。咁一陣間都會有機會可以講到嘅。咁佢嘅味道就比較 strong， 好濃。咁、約定俗成之後，其實我哋上一輩人經常都係飲呢啲咖啡。咁我 即係三合一嗰啲啊。 三合一啦，或者係傳統我哋而家茶餐廳嘅咖啡啦，都有落 robusta 嘅有時。 咁、咩叫 robusta？robusta 我哋成日聽叫 arabica 嘅咖啡啦，咁阿拉比亞咖啡啦，咁嗰個係比較精品啲嘅咖啡，比較高海拔生長嘅咖啡。robusta 就係比較低檔次啲嘅咖啡。並唔係講價錢，而係佢嘅生長環境個適應力好強，佢生命力好強，咁佢可以種植嘅地方比較多。咁但係佢嘅風味咧，相對嚟講又比較弱少少嘅。 其實你講緊個檔次咧，即係咪講緊即係以個價錢嚟到去分類？ 價錢啦，價錢而乜嘢決定呢個價錢就係佢帶出嚟嘅風味。譬如越帶得多水果味道嘅，通常嗰只咖啡都會比較貴嘅。係啦，咁一陣間有機會我哋都可以講多啲關於呢兩隻咖啡嘅分別啦。有咩唔同類型嘅咖啡啦？ 其实你讲紧嗰啲咖啡嘅味道咧，即系老实讲咧，其实我系饮唔出嘅，系啊，即系可能我啲味觉唔系特别好啦。咁但系我就即系都见过有啲人咧去试啲咖啡咧，就会即系好多形容词嘅，讲、到即系一个系咩嘢菠萝味啊，即系 cherry 嘅味啊咁样，即系有啲人系个味觉好似系可以。分辨到呢啲嘢， 應該咁講，每個人嘅記憶字典都唔同，即係 sorry 嗰個味譜記憶字典都唔同。有啲人，譬如外國人形容一啲發酵味道，可能話係有玫瑰嘅花香，亦都有菠蘿嘅熱帶水果味道。但係我哋中國人咧，可能會覺得，依陣味咁似叉燒味嘅。咁似臘肉味嘅，因為都係有啲發酵嘅味道。其實冇話對與錯嘅，其實係基本上係你個人嘅味譜記憶係有啲乜嘢，其實都可以嚟形容呢個咖啡嘅味道。咁樣咯。 係啊，即係近年咧，即係我哋發現咧，好似即係多咗人係會中意飲咖啡嘅。即係從即係市面上咧，我哋都見到好多一啲咖啡嘅。咖啡店啦，即係嗰啲咖啡店係未必係一啲連鎖嘅咖啡店啦，係一啲即係譬如係一啲小鋪啊咁樣，咁好多時都即係佢哋即係賣嗰啲咖啡就係頭先你講嗰啲精品咖啡啦，好似飲茶咁樣嘅，係啦，都好似多咗好多呢啲喎，即係近年 係啊，依個係一個趨勢，譬如你睇翻喺其實依個趨勢咧都係喺外國開始流行，大概係。應該在千禧年之後就開始湧現這些咖啡店出來、由起源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其實由歐洲北歐那邊開始，因為那邊在2000年左右就興起一些比較淺的烘焙。什麼叫比較淺的烘焙呢？就是我們傳統譬如飲意式咖啡 Espresso 來講，通常在意大利人烘焙來講，他們都會烘得比較深一點。什 麼叫深，什麼叫淺？ 就是那個烘焙的時間長短同埋嗰個火力控制，咁、深嘅話咧，佢會等於煮餸煎牛扒，我諗係一個幾好嘅例子。Well done 就相對嚟講就係我哋叫好深，而 medium 就叫淺啲。咁、其實依個煎牛扒嘅 concept 咧，就可以 同烘焙有啲相似嘅地方啦。咁、我哋而家精品咖啡，所謂嘅精品咖啡，通常追求嘅都係比較淺嘅烘焙，因為越淺嘅烘焙咧，相對可以帶出嚟嘅風味就會多啲。但係佢有個伴隨而嚟嘅問題就係你啱啱講啦，點解每隻咖啡飲落都好似帶啲酸嘅咧？咁但係酸係咪一定係唔好嘅嘢咧？並唔係喎，因為酸咧，其實我哋好嘅咖啡裏頭飲到嗰種酸咧，通常都係一啲我會形容係檸檬酸啊。西柚的酸啊，或者蘋果的酸啊，咁都係一啲比較 fruity 嘅酸味。只要唔係醋酸，醋酸好多時候就會係一啲咖啡嘅 defect 先會有嘅、或者係一啲好奇怪化學味道嘅酸味咧。 即係醋酸係啲醋味嘅， 係即係可能發酵或者咖啡豆本身、生豆有啲問題，咁先會有呢陣醋嘅酸味出到嚟。咁、所以淺嘅烘焙通常會有啲酸，但係呢個酸我哋係覺得係應該去欣賞佢嘅。即係好 elegant 嘅酸嚟嘅，咁但係如深嘅烘焙相反啦，佢通常咧甜度會好高，咁又當然啦，苦亦都會伴隨，因為越深就會越苦嘅。但係佢嘅甜度通常都係呈現得比較好，好甜 ，body 會好飽滿，但係相對嚟講咧，佢就流失曬其他嘅風味啦。你就飲到一杯咖啡係，飲落好順口，講唔到有咩味道，就係朱古力，咁樣通常比較深嘅烘焙咖啡就會係有呢個問題。 咁、其實你講緊，即係我頭先講嗰啲精品咖啡啦，即係好似飲茶咁樣飲啦。咁嗰啲係咪即係唔應該去落任何嘅即係糖啊或者奶去飲？ 呢、這個好好笑。早排我睇一啲網上面嘅 group 咧，有啲人都為咗呢件事係討論咗好多人係好熱烈嘅討論，因為上一輩或者唔應該用年齡區分，有部分嘅人咧就會即係始終覺得飲咖啡一定要加奶喎，如果唔係一杯咖啡嚟喎，咁佢哋就會問 barista， 可唔可以喺我杯手沖咖啡嗰度加奶啊？咁其實我哋點解唔建議要加奶呢？因為奶係一樣好搶味道嘅嘢。咁如果我杯咖啡本身要呈現一啲好 delicate、好靚嘅咖啡味道嘅時候，你加咗奶落去，其實所有靚嘅味道都俾奶冚曬。咁所以我哋係唔建議加奶嘅。係啊，如果真係要飲奶嘅，不如飲杯 ice coffee 或者飲 latte、飲 cappuccino 就好過手沖咖啡加奶。 即係其實手沖咖啡係乜嘢都唔加嘅。 係咩都唔 即係連糖都唔主張加嘅。 係啊係啊。 OK， 咁我記得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咖啡店啦。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真係冇咁多咖啡店嘅。係點解即係香港人會咁即係近年咁中意飲咖啡咧？同埋其實係咪即係好多地方都係即係呢啲即係譬如二千年後都係真係湧現好多啲咖啡店？ 二千年後以香港嚟講咧，其實最主要係某幾間大型連鎖店嘅咖啡興起。咁佢哋所 sell 嘅嘢咧，就係講緊個環境啦、服務啦、舒適度啦、坐低嗰張 sofa 俾到你嘅感覺，個 barista 叫得出你嘅名，聽嘅歌好好聽，俾到一個休息嘅環境你。咁依種咖啡店嘅興起咧，就導致好多人都覺得，咦，原來咖啡可以有唔同嘅面貌嘅喎，唔係一定係好苦啊，唔係一定話要喺一個好狹窄嘅地方去飲啊。咁從依啲咖啡店興起，香港就開始有多咗所謂嘅精品咖啡小店出現。 即係要配合好多嘢喎，要配合埋個環境喎。 其實係環境都係， 即係加埋就即係嗰個 barista 對你嘅即係嘅即係可能叫下你個名啊。 係啊，其實佢依個 或者喺個咖啡杯上面畫下畫咁樣， 寫下你個名啊，咁樣你會係好窩心喎。原來咖啡係一樣咁有趣嘅嘢。咁當然咧，佢做得好成功嘅就係佢將咖啡嘅面貌變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譬如話有咖啡嘅沙冰啊，有咖啡撈一啲唔同嘅糖漿啊 ，hazelnut 糖漿 ，fusion 係咪啊 ？fusion 係啊，咁呢個係亦都係佢成功嘅地方。 我記得咧，你講起呢啲咁嘅 fusion 嘅咖啡咧，有一次咧就飲過一杯，好似佢落咗啲 nitrogen 嘅，係啦係啦，即係佢係一啲我記得是一杯很凍的咖啡，好像飲啤酒咁樣嘅，但其實是咖啡嚟嘅。 其實佢 係咩飲料呢？其實我唔記得咗。 呢、這個其實是早兩年好興嘅，叫 Nitro Coffee， 特別夏天咧，好多人會 中意。Nitro Coffee 係啊，佢就喺咖啡裏頭咧，一啲 cold brew 咖啡裏頭咧，打咗一啲氮氣落去，咁佢做到嘅效果就好似黑咖嗰啲叫黑啤嘅感覺。 嗯， 因为佢饮落去嘅好顺滑， 系啊系，好似黑啤， 好奶咁样，系呢个系几有趣嘅发明。咁 好似面头咧有一阵泡咁样嘅， 直头好似加，好似啤酒一样。 嗯， 系啊。咁呢个系呢几年嘅趋势，就不停试唔同嘅嘢，去同咖啡有一个 crossover。咁所以呢几年我都几希望会呢几年陆陆续续有唔同嘅产品。 嗯， 带到个市场。 即系香港其实好兴啲 fusion 嘅文化噶嘛，即系我哋鸳鸯都系一种 fusion 嘅特色啦，咁、 啊、 样。咁我又记得咧，其实有一啲，我又饮过一种咖啡咧，系一啲都系冻饮嘅，就系咖啡捞埋啲好似类似梳打水咁样。 啊，你讲呢个其实有两种嘅，一种就系 soda water 啦，espresso 加 soda water， 咁呢个就冇咁甜嘅。咁另外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係夏天真係好唔錯嘅，就係 espresso 加 tonic water，好似飲 gin 咁 gin tonic， 但佢就唔係 gin， 佢就 espresso。咁出嚟撞出嚟嘅味道咧，酸酸甜甜又好解渴，夏天係非常好嘅。咁呢啲唔同嘅 crossover 咧，mix and match 咧，其實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咁甚至乎其實而家好多每年我哋都有啲咖啡比賽嘅。咁、咖啡比賽裏頭有一部分個參賽選手要做 signature drinks。佢要設計究竟咖啡同咩 mix and match 一齊之後，會帶得出更好嘅味道。咁呢個亦都促進咗大家對咖啡嘅唔同面向嘅可能性嘅方向咯。 嗯，好有趣喎、哦！即係咁，但係其實呢啲咁嘅 fusion 嘅飲料咧，同咖啡有關，係咪好即係出去其實間間咖啡店都有嘅？ 可以咁講。可以咁讲，系、因为而家都兴嘅，即系特别系夏天，你行过，哇，我想饮杯冻嘢，咁唔系话净系得冻奶加咖啡咯，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咯。 嗯 ，OK， 其实即系咖啡真系好多变化，我听你咁讲、 啊， 即系个世界好大，咖啡嘅世界，即系从你话拣咖啡嘅豆、咖啡嘅味道、唔同嘅烘焙。到一啲 fusion 啊，咁样即系好似即系好多嘢要学咯。 虽然话咖啡好似咁短，发展咗好长时间，但系其实佢而家嘅发展可能性仲有好多。我哋都喺 BB 班嘅阶段。 嗯，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咧，有时会去啲超市啦，咁就见到即系啊有啲咖啡咁会买翻嚟试下咁样。咁通常嗰啲系一包包啲咖啡粉嚟。咁翻到嚟香港啦，咁就即系冲啦，好似有时候会摆咗一阵啦，冲出嚟咧都觉得个味道好似好淡，即系冇乜，即系好似冇乜感觉咁样。 系仲有味道，系恭喜你啊！因为咧，因为咧咖啡豆系一磨咗嗰个阶段咧，先我哋先讲话烘焙到饮嗰段时间，究竟系几多日为之黄金期啊？其实咖啡由烘焙好到饮得最理想是摆大概10至14日，等佢透够气，咁佢嘅风味就会开始出嚟，亦都系最黄金时间，就会喺第二、第三个礼拜。一过咗第四个礼拜咧，如果你保存得唔好咧，佢嘅风味系会跌得好快嘅。 嗯，即系话头嗰14日系唔可以饮住， 俾佢休息一下会好啲嘅效果。 Okay, okay, 但系咧。你啱啱講到嗰啲咧，係烘焙完已經擺咗喺超市好耐，仲磨咗粉，跟住再拎到翻嚟香港又擺一段時間。咁、其實所有大部分嘅風味都已經流失嘅啦，因為咖啡豆裏頭有好多味道嘅分子喺裏頭，但係佢當佢一磨咗嘅時候，佢就會消失得好快。 咁、所以其实都系建议咧，如果真系想饮一啲比较新鲜嘅咖啡咧、都应该系即系买啲咖啡豆自己翻屋企磨。 两个重点就系新鲜烘焙同埋自己磨豆。 咁但系咧，你头先话要等14日嗰啲啦，咁其实佢系咪嗰啲即系咖啡豆佢系推出嚟卖嘅时候已经系等咗14日，定系 其实唔一定要等14日，但我會建議咧，7至14日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咁點解要等呢？因為咖啡豆烘焙完之後咧，有好多二氧化碳仲喺裏頭慢慢釋放出嚟。佢一日未釋放得夠咧，咁其實佢味道都未夠穩定。咁、我譬如你啱啱個問題話、推出市場嗰啲究竟透咗未嘅咧？咁好多時候你要睇下啦。而家精品咖啡都會好清楚寫咗佢嘅烘焙日期嘅，嚇喺個底度或者喺個背面都會寫咗我幾時烘焙。咁你就我都幾建議用家就睇下，譬如話哦，你今日買見到咦個賣家早兩日先炒起嘅啫喎，只豆先烘焙完，咁、就擺多陣先，擺可能5至7日之後就開始飲，咁亦都可以試下哦，依只咖啡豆，因為只咖啡豆要唞嘅時間都唔同嘅，咁就可以試下哦，依只原來唞5日個味道已經好好嘅咯，或者下一隻唞要唞8日9日先至可以開始穩定嘅，咁就要試啦，咁亦都係樂趣嚟。 即是话其实那包咖啡豆呢，即是都我哋要等一阵啦，咁同埋呢都系过咗可能一个月到啦，系咪，咁已经即系差唔多都唔好饮得㗎啦。 其实睇你个储存嘅环境，譬如你乾燥啊凉嘅地方啊，可能可以摆耐啲，但唔好超过两个月囉，我会建议。 OK， 唔好超过两个月。 系啊，我有时咧有啲咖啡豆，即系摆咗好耐嘅时候咧，好有时冇开嘅好耐。咁佢个咖啡豆个包装嗰度咧，有几个窿窿嘅。 系 啊，咁我估可能系俾佢透下气咁样。 冇错，即系我头先提到就系话，佢会不停喺烘焙之后嘅时间系会排气啊。咁嗰几个窿窿窿咧，其实系单向排气阀。佢唔会吸气入去，但如果佢里头有气咧，佢就会排出去。咁就系帮手，呢啲包装系特别设计俾咖啡豆用嘅，就系等佢嘅 gas 可以排出去。 我有时有啲咖啡豆好耐冇开嘅时候啦，咁我咧就见到咧嗰个包装咧会越嚟越胀， 系 啦。咁即系话其实佢一路有一啲气释放出嚟， 越深烘焙嘅咖啡个气系越多嘅。系，呢个系好有趣嘅现象，但我哋唔建议，亦都喺街希望大家都唔好见到啲咖啡豆胀卜卜去揿啲气出嚟，因为其实啲气体咧系有起到一个保护咖啡豆嘅新鲜度嘅作用嘅。咁譬如我哋见到有时有啲人，哇，点解系咁揿啲咖啡豆嘅？咁其实啲咖啡豆好惨嘅，可能原本可以摆耐啲嘅，就系咁样揿一揿之后咧，可能过两个礼拜就唔饮得。咁所以我哋都几建议客人唔好揿，或者 even 你喺屋企摆低见到佢胀卜卜，其实冇乜所谓嘅。 即系由佢得噶啦， 由佢得噶啦， 由得佢。哦，因为我有时都会即系 揿出嚟闻 啊， 我谂住会，其实我都会 揿一揿出嚟，咁我就即系惊住佢会爆啊嘛。 其实爆就唔会，因为佢系一个单向阀，佢会排气嘅。 真系好多学问，即系同你倾起咧，原来即系咖啡都有好多好多嘅知识， 好有趣嘅小嗰啲叫咩小知识、冷知识。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即系可能我哋有啲听众啦，有啲都好中意饮咖啡啦，即系有啲都有啲我哋可能都冇听过嘅，即系烘焙啊、深浅啊，或者系点样拣一啲咖啡豆啊咁样。咁哇，即系呢个咖啡世界好大。系啊，即系我哋都可以听到，即系今日从你口中都听到好多唔同关于咖啡嘅知识咁样。不过我哋谂，即系我可以咧稍后翻嚟咧，再即系倾下啦，倾下其实即系一啲咖啡嘅发展啦吓。因为我知道其实喺唔同年代咧，即系个我哋即系饮嘅咖啡啊，或者啲咖啡豆啊嘅一啲选择啊，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系嘛？ 冇错冇错。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啦，咁我哋或者一阵间咧。翻嚟咧，可以即系继续倾下啦，关于一啲咖啡唔同年代嘅咖啡嗰个进展啊，咁让即系大家可以分享下 Jack 即系作为一个 Q grader 一个 barista 嘅一啲即系丰富嘅宝贵嘅经验。咁今晚咧就我都拣咗几首好好嘅歌啦，同大家分享啦。咁第一首歌咧就系一位美国嘅爵士乐手一首好出名嘅歌嚟嘅，即系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叫做 What's a Wonderful World。咁主唱咧系一位即系第一位主唱嘅歌手咧系 Louis Armstrong， 佢好多版本嘅，咁呢个版本系我最中意嘅版本嚟。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二战之后，阿富汗又成为美国和苏联的争夺之地。由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长达十年光景，到美国01年的反恐战。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在阿富汗这个弱国上面得胜。看来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不是浪得虚名的。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 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七月一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而家嚟到第二节啦。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系香港人嘅咖啡文化。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咁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黄卓基阿 Jack。咁阿 Jack 咧系一位即系本地一个咖啡品牌嘅一个创办人，同埋佢系一个即系。barista 啦，同埋一個 Q grader 嚟嘅。咁我哋頭先咧第一節咧，我哋都講過好多關於即係唔同嘅咖啡嘅飲品啦，嚇唔同嘅一啲 fusion 嘅文化啦。咁同埋即係都了解過阿 Jack， 原來即係佢都係中途出家嘅，即係都唔係細細個開始就飲咖啡。咁我相信好多即係香港人咧，可能都係即係近年都開始接觸咖啡先，慢慢即係喜好對呢樣嘢。咁其實即係我哋我買嘅時候啦，有一杯即係實體嘅咖啡喺面前啦。咁其實我知道其實咖啡都經歷過一段時間先至去到你面前嘅，即係嗰個製作過程啊，或者係即係成個咖啡嗰、那個即係嗰個過程啦。咁都係有一段時間嘅，或者我哋即係請教一下 Jack 啊，即係或者你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即係咖啡係個製作過程係有幾長咧？ 哦，其實都是幾漫長的過程的，由種咖啡開始去到一杯咖啡的成品來講呢，其實經過的步驟很多。首先有農民要種咖啡，種完之後要處理，處理完之後要經過好遠漂洋過海就來到我們香港，香港再要做一個烘焙，烘焙完再要分發到去 barista 沖給你喝，到你那杯咖啡，其實個過程是非常之多的，牽涉的人力物力都相當不少的。其實最基本來說，一粒咖啡我們可以想像是一粒車厘子這樣，其實它跟車厘子的外貌是很像的。我們其實現在喝的咖啡，所謂咖啡豆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本身果实一变就变成一粒咖啡豆，其实咖啡豆是咖啡果的种子。这粒种子如果要拎出来的话呢，其实我们经常喝咖啡会听到一种叫水洗方法，一种叫日晒方法 wash 和 natural。咁呢两种是大致分类是怎样去将咖啡果实拎出来，那粒咖啡种子造成现在我们喝的咖啡的第一步工作。而不同的處理方法帶出來的味道都會很不同的。或者我簡單講一下日曬方法是怎樣處理。通常在一些國家比較少水啊，或者水源很珍貴的地方，他們通常都會用日曬的方法去處理咖啡豆，就是將咖啡果實由咖啡樹採集了下來之後呢，就鋪平在地面嗰度，或者係而家另外一種處理法就係將佢升高，唔好直接擺喺地下嘅，咁都係做日曬，咁就擺喺乾燥嘅環境暴曬。 點解要升高咧？點解唔擺地？ 因為升高咧，佢始終會一早一晚咧會有少少水氣，咁令佢更加乾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緊就係因為喺依啲咁乾燥嘅地方咧，咁亦都係有機會有蟲害啦，咁佢哋都盡量係升高少少，避免蟲害。咁啱啱講緊嘅就係日曬嘅處理，暴曬嘅地方都係好乾燥嘅地方，譬如係 東非啦，譬如話係一啲我哋成日聽嘅 Ethiopia 咖啡啊，或者係盧旺達呢啲地方啊，佢哋都經常會用到日曬呢個。 即係埃塞俄比亞。 係埃塞俄比亞，冇錯。咁日曬咗之後乾曬啦，個咖啡果實乾曬啦，佢就會先拎去一啲機器嗰度做處理，去係、去去殼去肉咁樣。咁呢個就係基本嘅日曬處理。咁、水洗處理咧，就係、一啲水源比較豐富嘅國家啦，或者佢對咖啡品質要求比較高，係想一致性啲嘅。譬如話我哋嘅肯亞咖啡啦、Kenya 嘅咖啡啦，咁、Kenya 嗰邊相對其他非洲國家就比較富庶，水源都比較充足嘅。咁佢哋就中意用水洗嘅方法去處理啲咖啡。咁水洗嘅方法係乜嘢咧？咁就係透過水洗呢個步驟去將啲咖啡殼、咖啡果實。嗰啲果肉果漿洗走佢，發酵整走佢，洗完之後得翻粒咖啡種子，先至拎去再乾燥。咁兩者有乜分別咧？出嚟嘅風味，日曬咖啡豆咧就會帶有一啲發酵嘅味道比較明顯。咁佢出嚟嘅感覺咧，就好多時候有啲人就話有啲 winey 嘅感覺，有啲係好多熱帶水果嘅風味。咁呢啲通常都係日曬豆經常俾到我哋嘅一啲風味啦。咁水洗豆呢，因為佢前期頭先我提過，就佢已經清洗曬啲果實嗰啲果漿啊、果肉啊，咁之後先去做乾燥。咁相對嚟講，佢出嚟嘅味道就會乾淨啲啦、清晰啲啦。咁樣就呢兩者係最主要嘅分別。 我自己記得咧，即係我都飲過兩類嘅咖啡嘅，日曬同埋水洗。即係我最大印象，因為我啲味覺唔係特別好啦。咁我最大印象就係、日曬嘅咖啡咧，通常咧飲完之後咧，嗰種味道咧留喺個口裏邊咧係會好長時間嘅，即係全日都會嘅。咁但係水洗咖啡咧比較咧就係頭先你講嗰個詞語就好好嘅，就係好乾淨，即係唔會話長時間有種好強烈嘅味道喺個口腔裏邊，即係飲完之後就好似飲完㗎啦，咁就好即係我可以話好似好清晰咁樣咯，個味道、 清晰同埋清爽啲咧嘅感覺。就通常水洗咖啡嘅 body 咧，又冇日曬咖啡咁好。如果同一產區或者附近產區咁比較，咁、都歸功於日曬咖啡佢嗰、那個發酵時間比較長，因為佢連埋果肉果漿一齊做一個發酵。咁、相對水洗就冇果漿果肉一齊發酵，咁所以就個味道會乾淨啲、清晰啲。 咁有冇话边种好啲嘅？即系或者营养，即系我谂几样嘢啦，即系个味道啊，或者系个营养价值啊。咁其实即系边样会比较好啲？会唔会水洗系洗走晒一啲营养价值咧？ 咁呢个我又冇好特别去研究营养价值呢一部分。不过真系唔同人嘅喜好系唔同嘅。好似我自己个人咁样，我以前啱啱饮咖啡嘅时候，我好中意日晒咖啡豆，我觉得哇得。呢、这個真係正，因為佢俾到好多風味我，係好滿足到我，哇！好貪心，我要曬成個果籃嘅風味。咁日曬咖啡豆好多時候都俾到呢個感覺，但係到後期之後，我就會覺得，咦，好似有啲又 over 咗少少啊！就開始慢慢飲得耐之後，就中意咗水洗咖啡，因為佢感覺俾我就比較 elegant 一啲。咁呢啲都好睇個人嘅喜好嘅。 價錢上面咧，係咪水洗嗰、那個？嗰、那個工序會比較即係多啲，所以會即係貴啲咁樣嘅。 水洗咖啡一般嚟講就其實唔一定，那個價錢係取決於嗰個產區本身個 labor cost 貴唔貴啦，或者係嗰只咖啡豆出嚟嘅品質好唔好。好多時候譬如話係競標豆咁樣講啦，譬如話每年都有啲唔同嘅競標豆，日曬豆同水洗豆嘅價錢。 咩叫競標豆？ 其實每年咧，其實大大小小喺咖啡業界咧都會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咖啡拍賣會。咁佢哋 即係好似人哋拍賣畫嗰啲咁樣。 係啊，即係拍賣畫拍賣 即係真係舉手嘅。 舉手真係舉手嘅。咁呢個幾有趣嘅。咁但係每年佢哋都有分組，譬如話啱啱我講日曬組、水洗組。咁好多時候其實我見啊嚇，其實大家可能標到最貴嗰只都講緊二三千蚊美金一隻，咁但係好多時候日曬豆係相對好似貴少少喎，我印象記得係啊，咁所以唔一定嘅，但係唔一定嘅，都係取決於當季佢嘅風味好唔好。 但我又唔好懷疑到，即係香港有呢啲咁嘅咖啡拍賣喎。 哦，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喺海外進行嘅。 嗯， 譬如話係 El Injeto 呢笪地方喺 Guatemala 嘅一笪地方啦，咁佢每年都會拍賣一啲佢哋個區嘅莊園最好嘅咖啡豆拎出嚟拍賣。咁，我哋舊年我哋都有去試參與呢個拍賣，咁就好痛苦嘅係嗰晚你係要因為嘅時差關係啦，你可能要凌晨捱到兩三點，等佢開始拍賣，你就要睇住嗰個時間，睇住佢個大家唔同嘅人一齊去 bid。咁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呢幾年咧，投標嘅公司以前係可能日本嘅公司比較多，歐美嘅公司比較多，但近呢幾年咧，台灣啦、香港都有，同埋大陸嘅公司係基本上係都好肯花錢去做呢啲投標，咁變咗係佢哋都引進咗好多好唔錯嘅咖啡豆嚟我哋嘅市場。 但係即係舊年其實大家都坐唔到飛機啦， 係 嘛？咁你點樣去參與拍賣會？ 呢啲全部 online 嘅，係 全部 online， 好先進嘅。 但係以前咧，以前係咪 都 係實體嘅？都 online 嘅。 但係喺 online， 譬如話，哦，我依個月我要做拍賣，咁佢通常早兩個月已經係通知曬所有 potential 嘅買家，你哋要唔要 sample？ 咁你要 sample 嘅話咧，就俾一個價錢，佢就俾曬一 lot 咁多隻咖啡豆你去試。 嗯， 係啦，咁樣咯。咁通常就會一早做定準備啦。 OK， 咁就即係價高者得啦，係嘛？ 價高者得，係啊，係啊。 OK， 咁然後你就即係如果成功去競投啦，咁嗰啲咖啡豆就會即係送嚟香港噶啦。 係通常都用速遞嘅方法去送過嚟嘅。 咁，其實咩地方係會搞呢啲拍賣會？ 好多嘅，特別係中南美洲比較多。譬如話，我哋近依幾年，其實依十年八年有個地方咧，我相信飲開咖啡嘅人都會好唔陌生嘅，叫巴拿馬。 嗯， 嚇，除咗巴拿馬嘅總統同我有啲交情之外咧，其實巴拿馬嘅咖啡係非常之唔錯嘅。 嗯， 因為佢哋一嚟海拔夠高啦，二嚟佢嗰度係火山嘅土壤啦。咁佢嘅咖啡出嚟嘅成品咧，喺依十年八年都系贏咗世界好多比賽嘅冠軍，都會用佢嘅咖啡豆去做。特別係有一隻品種叫 Geisha， 我諗依幾年都好有名嘅咖啡豆嚟嘅。咁，都喺嗰度出嚟。 我聽過呢，這個藝妓啊嘛，係咪 Geisha？ 有啲咩特別啊 ？Geisha 其實佢原生種咧係好有趣。我哋而家飲緊好多咖啡原生種咧，都喺非洲出嚟嘅。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因為土壤唔同啦，氣候唔同啦，而出咗嚟嘅味道亦都係有唔同嘅分別。譬如喺非洲嘅 Geisha 同喺巴拿馬嘅 Geisha 都依然係有依隻品種，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巴拿馬 Geisha 出嚟嘅味道係比非洲會好一啲嘅。咁，都可能歸功於佢嘅後處理方法係比較成熟。因為巴拿馬始終係比較 well developed 嘅一個地方。 我就有印象，我飲過嗰啲 Geisha 咧，就係比較豐富嘅，即係我可以話個味道係好複雜嘅，裏邊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味，同埋咧，當我杯咖啡咧慢慢攤動嘅時候咧，每一刻咧好似都會有啲唔同嘅味出現。 哦，係啊，依個係好有趣。其實好多靚嘅咖啡豆都應該係有依個感覺嘅，就係俾到你唔同嘅層次嘅享受。由熱嘅時候佢帶到咩風味，到慢慢凍嘅時候佢又去咗另外一個風向嘅。風味，咁呢都係一啲精品咖啡，我哋都好想帶到俾我哋客人飲到嘅嘢。 你講起即係呢啲巴拿馬咖啡咧，或者係其他地方咖啡，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即係一種咖啡，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叫貓屎咖啡 啊， 係嘛？ 係 你一定知啦。 哦，好有趣呢樣嘢係其實我諗最早係喺印尼。蘇門答臘那邊開始興起，就是說發覺原來有些狸貓去吃，喜歡吃咖啡果實，那這些狸貓野生的，吃了咖啡果實之後就會排一些咖啡豆出來，那些印尼人就可能是啲農民，咦？點解咁得意在條路上面有啲一條條嘅咖啡豆，一粒粒咁樣嘅咖啡種子喺度嘅咧，咁佢哋就不如試下收集咗洗乾淨，試下烘焙，試下有咩味道啦。咁佢哋出嚟嘅效果就係有啲佢哋覺得好飲啦，就係有一啲佢哋覺得經過動物腸道消化發酵過之後排翻出嚟而烘焙下，帶有一種比較，我都試過有啲好似呢種味道，好似酥酥地咁嘅感覺嘅。 嘅味道嘅烘焙，咁佢哋就啊呢種咖啡不得了啦，咁就要拎出市場賣。 嗯， 嚇，咁其實推廣到最尾依樣文化係推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都爭相效法，去到越南又有啦，甚至乎我聽過係好似泰國都有。咁其實依種咖啡 即係亞洲嘅， 亞洲嘅， 嗯， 因為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咁好飲咧？真係見仁見智。 嗯， 我試過就有啲似係帶咗羊奶酥味嘅一啲咖啡嘅豆咁樣，咁，嗯，但係因為始終野生嘅狸貓並不是咁多嘅。咁， 嗯， 因為依樣嘢有咗商業活動之後咧，就好多人就去捉啲狸貓嚟喂佢哋，逼佢哋食咖啡果實。就當佢哋排泄出嚟之後，就執翻嚟賣。咁，嗯，變咗本來係一樣野生動物，你捉咗佢嚟做依樣嘢嘅時候咧，第一對佢哋健康唔好啦，產量亦都係好少啦。所以我係幾唔鼓勵人去飲依個貓屎咖啡。其實變相係有啲虐待動物嘅感覺嘅。 系，我即系我突然间谂起鹅肝， 系啊系啊，其实似嘅，系啊似嘅。 O K， 即系其实佢系要捉嗰啲狸猫， 系啊， 咁然后咧就因为商业嘅活动，就夹硬要去食嗰度个果实， 好惨啊！其实系啊，呢个亦都系咪真系咁好味咧？我就即系见仁见智，我就唔系咁中意嗰个味道。 但系如果所知，好似卖到好贵嘅，嗰啲猫屎咖啡。 系啊系啊，系讲系话系。同黃金，即係當地人就話等於黃金嘅咖啡。 哇，黃金！ 咁我哋廣東人就黃金有另外一個意思咧，其實都好好，匹配呢個名字， 嗯， 但係真係係幾唔值得嘅。 嗯嗯，咁而家最近即係都係會少咗嘅，係咪？因為即係大家都。即係意會知道咗依樣嘢係幾殘害啲動物啊！ 係啊，都好慶幸依兩年三年多咗人講，其實對佢哋即係保護動物嘅意識抬頭，咁都係開始少人買咗依種咖啡。嗯， 其實咩味嘅咧？嗰啲貓屎咖啡 啱啱我講啦，好似酥酥地嘅， 即係羊奶咁嘅味。 你覺得咖啡裏頭有啲好羊肉啊，即係一啲好動物嘅酥味，我會覺得係野味啊嗰啲味道。咁對我嚟講，我就唔係。個人唔係咁喜愛， 嗯，係咯，即係我哋飲咖啡之餘，我哋都要知道即係佢哋嘅來源啦，咁，嗯，都盡量唔好去影響嗰個環境上嘅生態啦，同埋啲即係動物本身嘅一啲生活嘅習慣啦，係 啊。 咁咧，係啦，我哋都傾咗好多關於啊，我哋頭先都未講到阿 Jack 話有幾波咖啡，或者我哋依家第三節翻嚟會繼續講啦。咁我哋咧就聽首歌先，呢首歌咧係迪士尼一套我好中意嘅電影嚇《風中奇緣》（Pocahontas） 裏面嘅《Colors of the Wind》。Storm and th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晚上在铜锣湾执勤期间，被人用刀袭击，左边背部受伤，涉案男子被捕。警方在社交网站上载警员遇袭后的相片，警员遇袭后倒卧在地上，身上和地下染有血迹。警方表示，晚上近十点，一名男子近东角道对开持刀向一名警员施袭，该名男子随后被制服，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严厉谴责此类严重危害他人性命的暴力行为，定必追究到底。警方消息指，施袭者怀疑用戒刀从后袭击警员，之后再用刀刺向自己，随后被警员制服。警方早前向七一游行的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中午再次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园中央草坪和足球场等范围。警方又在铜锣湾一带拉起封锁线，有市民被票控违反限聚令。职工盟和社民联等团体就在港岛和九龙摆设街站。警方表示，在全港各区拘捕最少19人，涉嫌分别藏有仿制枪械、藏有攻击性武器、侮辱国旗以及涉嫌分发煽动刊物等，亦有19人违反限聚令和口罩令被票控。本港星期四接种新冠疫苗突破6万剂，创单日新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接种数字持续上升令人鼓舞，反映市民意识到疫苗抗疫的重要性。但他说，现时已接种第一针疫苗的人口只占合资格接种人口的 33%， 远远未及一般所需的七成接种率。聂德权在社交平台说，今日趁假期到接种人次最多、排名三甲之列的中文大学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了解情况，整个流程依然顺畅，当中包括不少一家大细。聂德权重申，疫苗安全有效可靠，呼吁未接种者尽快接种。印尼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单日破纪录新增24,836宗确诊，同504名患者不治。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同旅游胜地巴厘岛，星期六起实施紧急防疫措施，包括禁止餐厅堂食。当局期望将单日新增病例减至10,000宗以下。 卫生部长承诺加强检测，又指澳洲将会向印尼捐赠$57,700,000，协助购买疫苗。4,000,000剂莫德纳疫苗将会运抵当地。越南新增731人染疫，大部分来自最大城市胡志明市。900,000人口入面有大约一半要接受检测。本港星期三接种新冠疫苗突破60,000剂，创单日新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接种数字持续上升，令人鼓舞，反映市民意识到疫苗抗疫的重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79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1.58，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2，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0.48美元，卖出价是1,771.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整个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伟大成果来的，而应该看到群众人民就是使到中国发展的因素。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的组织，没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政党，中共不会有今日。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Baby, 咪住先，我唔系你老公。 唔紧要啦 ，Baby。 啊、 你知唔知啊？个主唱最近好红啊。 不过佢参加选秀嘅时候咧，明明好多负面评论噶，点解最后都咁多人中意嘅咧？ 既然你咁好奇，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学堂》啦。香港大学三位社会学系讲师会同大家讲解点解男子组合 Mira 同 Era 会咁流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作为一位诗人，大天产量真系唔少啊！但系真系结集出书咧，就寥寥可数啊！可见大天并唔系将自己嘅文章睇得好高噶。 佢系一个相当谦逊嘅人，常常系嗰一句：有乜嘢了不起？以至今日我哋要揾大天嘅书，只能够有寥寥嘅几本。佢嘅《骨的呻吟》可能系最厚嘅一本，分量唔轻，但系散文杂文，佢唔点样看重。佢话过，报屁股嘅文章有乜嘢了不起？ 啱啦，比对天天见报嘅专栏文学，确然好快就会消化掉，唔使过分重视。大天有一句名句，有咩了不起啊？一语中的啊！ 佢被邀请为年青人嘅文学创作做评判嘅时候，亦都讲咗一啲创作心得，亦都曾经同朋友开咗一次新诗创作班，喺课堂之中轮流朗诵佢哋嘅作品。 大天嘅《无名集》系一本丰富而全面嘅散文集，写嘅都系平实嘅文章。我总觉得 年轻时的戴天，文章是适合广大的读者细致欣赏的，而且写作的题材都很广泛，很切合青年读者，可以提升文学和人生的境界。 他在《无名》集之中的一篇论述，题为《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千余两千字，就将白先勇的小说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合二论述，让我们翻阅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有一个相近的视角，通过某一个社会特有的表象，诉说作者心中的寄托。 戴天阅读丰富，有时听他简洁精辟的读书心得，时常可以得到开窍之悟。看来青年时期的小戴花在文学作品从中打滚的日子肯定不短的。戴天指出，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写作的一个典范来的。有戴天用散文加以点睛，就大大地增添了阅读的趣味。阅读能够进入新的境界，亦都可以说是戴天旧日散文的功夫所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名集》，作者戴天，由友联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我哋七月一号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题目系香港人嘅咖啡文化。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黄卓基阿 Jack。 大家好。 咁啊 ，Jack 咧系一位即系本地咖啡品牌嘅一个创办人啦，同埋佢系一位barista 同埋一个 Q grader 嚟嘅。咁咧，頭先我哋都傾咗好耐啦，傾咗即係關於即係咖啡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又講過一啲日曬啊、水洗咖啡啊等等，貓屎咖啡。咁頭先我哋都講過啊，其實咖啡有好似有個發展有幾波嘅喎，係咪？係 冇錯。 咁或者請教一下 Jack 啊，即係其實。即係咁多年嚟，咖啡個發展係點樣 的？其實咖啡好有趣嘅，係由十六世紀開始啦，經過非洲傳入土耳其，土耳其再普及咗喺歐洲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所謂第一、第二、第三波咧，其實係由美國人去定義嘅一樣嘢，喺依十年八年嘅事。咁佢哋將依個咖啡嘅發展分咗做三個唔同時期嘅發展啦，第一個時期就係講緊十九世紀初去到大概係我哋而家講緊六七十年代。咁咖啡由以前其實一啲貴族先享用到嘅產品，或者係一啲傳教士入藥，到可以去到大眾 奢侈品，即係係嘛？奢侈品， 以前係絕對係奢侈品嚟嘅。咁去到後期，每家每户都有變做日用品。咁呢個係第一波嘅發展。咁透過啲乜嘢？點解會突然之間咖啡可以由奢侈品變到係日常生活用品呢？最主要就係唔同嘅咖啡公司出現。咁我哋經常會喺呢個時期最代表性嘅產品有啲乜嘢呢？譬如話係一啲即溶嘅咖啡啦，咁係就係第一波咖啡出現嘅產物嚟㗎啦，或者係一啲預先包裝好嘅咖啡，就好似啱啱你講嘅磨咗嘅咖啡豆啦。咁喺超級市場出現到喺啲 market 出現到嘅咖啡，咁呢個係第一波咖啡嘅產物。咁其實啱啱提到啦，真空包裝係呢個時期嘅發明啦，速溶咖啡係呢個時期嘅發明啦。咁呢個時期因為大眾係只係追求咖啡呢樣嘢，並唔係將佢變做一樣好奢侈嘅嘢。咁所以佢哋追求嘅風味並冇咩特別嘅風味。總言之，咖啡你俾我係乜嘢，我就呢只係提神嘅嘢嚟嘅，咁我就會買嚟飲，買翻屋企享用。咁久而久之，因為有咗呢個量， 大眾中意飲咖啡之後，咁就牽涉到，咦？大家覺得依樣嘢有利可圖喎，咁就開始去研究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咁就進而去到第二個階段啦。 第二波嘅 第二波啦。咁但係喺第一波去到第二波之間咧，我哋亦都有一樣有一古仔，我都幾想同大家分享嘅。咁點解突然之間依樣嘢會咁入到屋咧？咁都牽涉到一啲沖煮嘅方法。咁其實我哋所知嘅咖啡沖煮最原本喺十九世紀初或者係再之前。那個方法是很原始的，就是將咖啡磨，都那時已經發明了咖啡的 磨豆器的了。但是怎樣去沖煮呢？大家有沒有想過，原來一些磨了的咖啡豆要沖做咖啡，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沖熱水。但是那時是未有 filter 這件事的，即是未有一些類似，他們那時發明就好像一個烧機仔一樣，小小個的，那就用一些可能是金屬、啊、或者是陶瓷去做的。那就沖咖啡的時候呢，沖下去的時候隔翻出嚟啲咖啡，點樣都係會有啲咖啡渣嘅。咁、我哋而家成日飲嘅手沖咖啡嘅 filter 係就係依個時期嘅發明產物。咁大家都以為、手沖咖啡嗰啲 filter 一定係日本人發明嘅啦。咁我因為我哋而家最出名嘅都係日本嗰幾個牌子。咁其實手沖咖啡依個濾杯同埋濾紙嘅發明咧，係一個德國嘅伊伊發明嘅。喺大概係如果我冇記錯，1908年嘅夏天啊，一個叫 Melita 嘅女士咧，就喺屋企睇住個仔做功課。咁但係個仔咧，個仔個名幾得意嘅，個仔個名咧係同阿黃醫生一樣叫 Willie。咁、Willie 咧嗰日咧就睇住個窗喺度發吽豆，拎住支筆，突然之間咧有一滴墨水喺佢支筆嗰度滴咗落張紙度。咁阿 Melita 夫人咧就見到依一樣嘢，突然之間，咦？原來張紙會吸走啲墨水嘅喎。咁佢發現，如果我用同樣嘅方法，係咪一樣可以將啲咖啡渣濾翻出嚟咧？因為佢覺得佢係一個咖啡愛好者，但係佢覺得每次飲完咖啡都成口渣咧，就好唔舒服。咁佢就因為有呢個發現，佢就發明咗而家我哋經常會用到一個filter 濾紙過濾式咖啡嘅方法。咁亦都係因為呢樣嘢，將咖啡更加普及帶咗入屋。咁呢個就係第一波咖啡嘅催化劑。 我都成日發牛豆，不過我屋企 但你係 就發明唔到乜嘢咖啡類似。 咁所以係啊，所以亦都呢個牌子而家今時今日都仲有嘅。咁都係好多謝佢，所以而家嘅咖啡產業都係仲係用緊同樣嘅方法去做一個手沖咖啡。咁啱啱講到進而去到第二波係咩一回事呢？第二波咖啡就講到一啲好大型嘅連鎖店，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嘅。咁喺大概80年代到啦，就興起一啲大型嘅連鎖店咖啡嗰種模式嘅沖煮咖啡。佢將咖啡除咗一般人印象中苦嘅 concept 之外，佢亦都將佢加咗奶去做一啲 latte cappuccino。咁亦都將咖啡加咗唔同嘅味道，譬如啱啱我提過嘅唔同嘅糖漿啊，唔同嘅風味啊，咁令到咖啡呢樣嘢嘅變化多咗。亦都佢哋強調，除咗咖啡之外，佢哋係賣嘅環境、賣 service、賣服務嚇。咁、甚至乎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係最早期嗰啲好大型嘅咖啡連鎖店，你咪行到埋去，可能喺隔離街或者入到個商場已經聞到好犀利嘅咖啡味道。咁、其實呢樣嘢有啲故意嘅，佢係特登磨定啲咖啡豆喺度，喺磨咖啡嘅過程當中，其實個味道係好香嘅。咁、亦都可以吸引到啲人去啊，究竟係咩鋪頭咁香咧？咁樣，咁呢個係第二波咖啡嘅興起，因為 係、我每次喺 office 嗰度咧，即係診所磨咖啡咧，通常啲病人都知道我喺度整緊呢啲嘢，好香嘅咪啫， 冇得話偷偷地沖。咁但係呢個係幾有趣嘅一樣嘢，就係佢將咖啡又帶去，除咗入咗屋之外，又帶翻出嚟，就係、想啲人更加多啲出嚟消費。咁咖啡從呢個角度開始，又變咗做一個比較奢侈嘅產品啦。本来是由日用品开始转向奢侈品，变咗好似好 stylish。我出嚟饮咖啡是很有型的，咁呢个系第二波开始俾到嘅嘢。 即系最初是奢侈品，跟住就变咗日用品，后屘又变翻一个奢侈品。 冇错，咁呢个都系因为即系社会进步啦，大家开始富有啦。咁但系第二波好少人用呢个角度去分析，就系、其实第二波咖啡所以可以做到咁多嘢，系归功于咖啡机嘅发明。在我哋頭先講嘅早期嘅時候，係冇一部叫 espresso machine 呢樣嘢嘅。咁呢樣嘢係意大利 意大利人在大概1948年开始发明了一部真的开始叫我们类似我们今时今日喝咖啡有压力的 espresso machine 而来的。咁所以個時間點就好吻合，就係話我哋喺50年代、60年代發明咗咖啡機，而咖啡機俾咗以前好多人唔同嘅咖啡感受，除咗可以手沖咖啡之外，原來仲有意式濃縮嘅喎，而濃縮亦都可以加奶做到另外一啲咖啡味道出嚟。咁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發現嚟嘅。其實唔同嘅 wave 唔同嘅波啦，我哋叫都係一啲好 signature 嘅發明。頭先我講嘅濾杯啦。第二波就是咖啡機，而有咖啡機之後就成就了剛剛說大型星巴巴那些集團的一些不同的咖啡產品出現。這個都維持了很久之後就去到第三波咖啡了，90年代尾2000年代初這樣。因為在北歐開始流行一些很淺的烘焙，淺的烘焙就是剛剛我說過是會帶到不同更加多的風味出來，咁佢哋亦都將呢樣嘢咧好儀式化，譬如沖杯咖啡，我哋要儀式化之餘，亦都好有數據化。譬如話，我沖咖啡乜嘢係黃金比例啦，就喺呢個時候開始揾到出嚟啦。咁佢哋係用咩標準呢？就係杯咖啡萃取到幾多嘅咖啡物質出嚟，佢哋就去度嗰個 TDS。咁佢哋大概講到就係話1:18嘅咖啡係最符合黃金比例嘅。咁這個只不過一個 example， 就是第三波講求的就是數據化啦，很精準的一些資料啦，譬如說產區來源地啊，剛才我講過的處理方法啊，或者是它的 crop year 邊年收割，這些的資料呢都是很需要的，那就成就了今時今日我們講的 specialty coffee。 就是精品咖啡。 精品咖啡。那大家都看到原來 Starbucks星巴巴呢间公司咧，咁佢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如果其他做精品咖啡嘅时候，我哋都参考到佢嘅方法去做到。譬如话要提供一啲好特别嘅服务啊，好贴心嘅服务啊，好唔同嘅一个咖啡店嘅环境俾大家，咁就成就咗而家第三波嘅咖啡啦。咁譬如呢样嘢，其实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喺香港系真系咁啱，亦都系好套用到呢样嘢嘅，因为。大型集團大概是，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在2000年前後進駐香港的。他們進駐了香港之後的這幾年呢，就開始陸陸續續在03、04、05年開始陸陸續續有些咖啡小店開始在香港出現咯。 即係其實都係90年代之後先有嘅， 係冇錯。 而家即係第三波咖啡，咁我哋而家就喺第三波嘅浪潮咧。 我哋而家其實叫做第三波尾啦，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都想突破呢個口，叫想做第四波咖啡。譬如話係科學化咖啡啦，啱啱我哋講過，可能話咖啡加拉草，或者係一啲唔同類型嘅種植，甚至乎我哋而家咖啡除咗我講頭先種植上面。處理法上面加水曬日曬，而家甚至乎會好似做啤酒咁，加啲酵素落去，令到佢有唔同嘅味道出嚟。喺處理方法上面做，咁呢啲都係嚟緊會有更多唔同嘅面向，希望係帶到俾唔同嘅消費者有唔同嘅感受咯。 即系我谂起就系、是，即系咖啡系好多好多嘢啦，即系好似有啲人去品酒啊一样啦，即系都系好多好多嘅学问咁样啦。咁我又想起一件事，就是以前我都喝过一些是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一些叫炭烧咖啡、哦、是的。其实炭烧咖啡是什么年代的呢？ 这个其实我相信是应该，如果这样计应该算是第二波的、因为亦都是刚刚讲到是第一波的时候未有 espresso machine、第二波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在欧洲带了很多咖啡入去日本、日本人好得意，日本初代的烘焙機咧，係其實我哋研究過，係其實同德國的初代烘焙機係好似，因為佢係抄足德國嗰一套，直接搬過日本。咁究竟咩係碳焙咖啡？你啱啱講，其實係好深好深嘅烘焙，好深好深嘅烘焙去做依樣嘢。咁但係好難去界定究竟係第幾波，其實因為日本係有另外自己的一套，係啊， 咁個味道係點樣？ 係好苦。好苦好苦，但佢呈现嘅就係一种好平顺苦醇厚嘅感觉。咁但係就唔可以讲话係精唔精品。 我知道咧，你即系玩咖啡啦，或者即系喺依个即系依个领域里边啦，即系都去钻研咗好多啦，好耐啦。我知道因为咁样咧，你又会学咗好多其他嘢嘅。 依个好有趣，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收集唔同类型嘅咖啡机。咁所謂唔同類型咧，係唔同年份。我最古老嗰部咖啡 喺邊度買 嘅？意大利啦，我最試過喺西班牙啦，唔同嘅歐洲地方去搜攞翻嚟啦。咁我最舊嗰部咖啡機係應該1952年。 哇，都未出世喎，我哋大家。 應該未出世啦。咁但今日都仲用緊嘅嗰部咖啡機。 我仲喐得㗎。 係啊，咁就係因為我要學習佢日常保養，咁所以咧就喺呢樣嘢裏頭，我就學咗基 basic 嘅，譬如話一啲水電啦，譬如話一啲木工嘅嘢，因為我又有收藏一啲手磨，咁嗰啲手磨咧都係可能30-40年代嘅產品，咁你要諗下點翻新佢啊？咁因為咖啡呢樣嘢，你又因為你嘅愛好，亦都係接觸到唔同嘅嘢，咁呢樣係非常有趣。 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即係除咗收集咖啡機之外咧。你仲即係透過依樣嘢，仲學到啲乜嘢嘅？會唔會有其他嘅興趣產生咗？ 哦，最大嘅好處啦，或者不如咁講啦，我接觸咗咖啡之後，最大嘅好處就係以前俾咗好多機會我去出門，因為我哋會去參加每年唔同地方舉辦嘅咖啡展嘅，咁去睇下有咩新嘅嘢可以帶翻入嚟香港，俾唔同嘅用家。咁基本上每兩年一次，好大型喺米蘭會有個咖啡展啦，我哋都會盡量爭取。每兩年去一次啦，或者係上海每年有個好大型嘅咖啡展啦，我哋都會去嘅。咁除咗可以觀摩到唔同新嘅嘢之外咧，亦都俾咗個好好機會我去唔同地方去旅行啦，見識下唔同嘅嘢，同埋認識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咁呢個都係咖啡帶到俾我嘅好唔錯嘅經驗。 即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呢個世界唔同中意咖啡嘅我學者，好特別喎！你嘅經歷係嘛？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對呢樣嘢係好一個專家咯，喺呢方面。 唔敢講，唔敢講。 係因為我即係今日之前咧，其實我都冇聽過咁多呢啲關於咖啡嘅故事，即係我淨係識飲嘅啫。咁但係我亦都即係有時都唔知點樣選擇一種合適嘅咖啡豆嘅。即係有時我哋去到一啲咖啡店啦，咁有好多精品咖啡，有時真係唔識得選擇。即係我諗頭先聽你講都係按照自己嘅喜好啦，係嘛？即係個個人個喜好都唔同嘅。 要試多啲咯。唔怕試，最緊要試。知道依隻唔好飲，下次唔好叫啦，叫另外一隻啦。 好啊。咁咧就今日好多謝阿黃卓基阿 Jack 啦，即係上嚟啦，同我哋度過咗呢個7月1日嘅晚上啦。今日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放假啦。咁我哋預告下聽日嘅節目先。聽晚我哋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係舔盡真人 show。咁我哋聽晚嘅主持有梁經國啦、黃仲遠同埋周子欣。咁最後咧，我就想即係送最後一首歌俾大家啦。咁亦都係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咁就係Diana Ross 嘅《If We Hold On Together》。咁喺度同大家講聲再見，晚安，拜拜。 晚安。